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一块橡皮就能看出孩子上课认不认真，街坊们讨论起这件事儿。一块橡皮能看出认真不认真？ 当然， 换您这当然吓我一跳。 什么事儿？ 当然， 那你跟老师说的一样，看橡皮。 你看那橡皮用的狠不狠？ 用的狠， 那说明这孩子认真。 不用。 那说明这孩子不认真。 用的半狠不狠， 那说明这孩子一般。 你看小时候咱们用过橡皮吧？ 那当然啊。 你那香吗？ 你看橡皮没问香不香，不 香。有香橡皮、 哎、橡皮才招人呢。 我们不在乎招人，在乎好使。 反正女生特别爱用买那个香橡皮啊，闻那味儿真想吃了。一开始用橡皮特别不舍得用。 对呀、 啊。后来那就无所谓了嘛。我呢跟你们俩小学在一起，你们俩那个橡皮什么样的？你咬住那橡皮，上面拿铅笔兜着那点儿。 王大磊能不能这个铅笔拖住那橡皮还不倒？ 王大磊那橡皮就跟他吃了一样。 什么叫跟我吃了一样？我擦得很啊， 全是牙印儿。 牙印儿， 就是你反正不是吃了就掰了，跟掰馍一样。每天上课， 对， 我还得泡呢，是吧？ 对，告诉他那叫羊肉泡皮。 老师就说了，小花呢？上课认真听讲， 从来不用橡皮， 好好写字，不开小差。 怎么看出来的？怎么看？ 大家来看啊，小花的这块橡皮非常香。 这老师也是饿了。 形态规整，表面平滑，没有任何被掰、抠、挖、抹的痕迹，一看就是小花这个小主人细心呵护的使用。除了平时做作业，上课时想必是乖乖的躺在铅笔盒里，安静的听着小主人认真的上课啊。 对，但小花的铅笔可是老蛇，老拿着铅笔砍人，他是不用橡皮，他废铅笔啊。 你才没经验呢，橡皮砍的和铅笔砍的那是一个手感吗？ 当然不是了，铅笔砍得很。 当然，铅笔掉地上，我的铅就断了，我要损人也不利己、 哦。 但橡皮砍人就不一样了，你挨个砍，我橡皮完整无缺，在地上嘣嘣嘣弹几下，安然的躺在地上啊。 但是很有可能被人拿走。 都没有。 因为太香了，这肯定被人拿走。 不一定会被拿走，主要可能是弹得太远，你找不着了。铅笔掉地就折。橡皮好使多了，我要砍人，从技术角度上我也应该用橡皮砍，何况橡皮有那种子弹的感觉，砰一个，砰一个。 小花，你敢说你这样你没砍过人 啊？我是一种想象 了。别来这套了， 你要是没有这样的实践想不出来。 相比其他呢，洋洋也算是一块漂亮的橡皮。 羊的橡皮也算是一块 洋洋的橡皮也算是一块漂亮的皮。 象呢？ 象啊， 橡皮的呢？那么洋洋小主人呢，稍微有一点强迫症啊。为什么这么说？老师带大家来看，你看平时呢上课偶尔可能开小差，搓一搓橡皮，把边缘搓得圆圆润润，再心满意足的继续听课啊。 这个老师是带我们到了橡皮博物馆了吗？ 下一位呢是王大磊的橡皮。 哎，我排第三位。 王大磊很喜欢拿橡皮开小差， 这怎么看来的？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嗯， 他呢手里握着橡皮呀、啊，忍不住就得抠抠掰搓揉。 我这手法还挺好， 练过按摩， 结果一不小心拦腰截断。完了，好好的一块橡皮被掰成了好几份。 但是我们家富裕了，他买新的。 但是你在听老师上课吗？啊、嗯， 在听啊， 在听。你对橡皮下手这么重？ 我是听了那么狠，那么认真。 你是听不懂吧？ 使劲听啊！ 拿橡皮使劲是吧？ 啊，一下。 好，我们再看一下殷小柱的橡皮啊，整节课都没有好好听。 靠，我还说我那橡皮整节呢。 殷小柱整节课没干别的，就在那玩橡皮。先把橡皮用笔点成麻子脸，再搓几下抠几下，用力过度不小心掰断，全班最惨的橡皮可就是殷小柱的橡皮了啊。叶鹏， 嗯 啊，你的橡皮呢？ 嗯嗯， 干嘛？嘴里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着？ 你又把橡皮弄丢了，你怎么不把自己弄丢了呀？ 说明老叶还不如一块橡皮值钱。 周飞的橡皮已经拿刀切成什么样子了啊？ 切成丁了，就差爆炒了。 葫芦，你的橡皮干嘛还做成骰子了？啊？ 这是做选择题用的。 李大红，你这橡皮怎么还画画啊？上面，这就是老师总结的橡皮定论。 好家伙，真没用。 家长们有很多都说了，发现老师的这条定律非常的准。 真能看出来吗？ 你像王大磊的爸爸说了，检查孩子作业的时候，经常发现作业本上他涂的些什么呀，都不好意思了。 我涂的什么呀？ 那个课文配图，然后呢给 小文，我吃你说，你必须说清楚我配的什么，我涂的什么，快说。 给男的穿女装，给女的添胡子， 然后 那不是有人求我画扇面吗？ 哎，又怪石， 又金字的。用橡皮判断开小差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啊，真的。别的学校老师也这么说了。你看有个陈老师就说了，孩子上课开小差呢，他主要就是在玩桌子上的文具。你像这个男孩玩一些什么铅笔尺子，是不是？做个飞机呀、啊，自己在那架个跷跷板啊。女孩呢，切切橡皮呀、啊。 女孩就开始为做家务做准备了，练刀花了。 那有的男孩呢，在课桌上可以完全鼓捣出一场战争， 对，让左手跟右手打起来。 女孩呢，完全能搞出一场这个， 搞出一桌好菜。 这个是什么学校？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听说了没有？ 又什么事儿？ 前一阵啊，抓了一对情侣，私人定制，下什么单，偷什么。 哎哈， 这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啊。 嗯， 有一个服装店报警，民警小张知道吧？ 知道，知道，知道，就是满处去啊，就不安心本职工作那个。 怎么能叫不安心本职工作呢？ 这本来这片儿他老不在这块待着， 片儿警小张，他掉了别人， 他这。自己那片老不待着，老去别人那片帮忙。 交换民警吗？ 没听说过。 这个 我听说过交换家庭， 交换生啊， 交换生有交换片警的吗？ 交换警 交通警 换到苏州那边去了。小张呢在那儿接到了一家服装店的报警，店员说了，我们店里的三大件被偷了。 知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让喝破烂的给捡走了。 不是， 苏州那边绝对有缝纫机，他那边手工什么的就发达。 丢东西了，您那儿还打岔呢？ 不是，他不丢三大件，这三大件加一块没值多少钱，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小张民警，你们北京人就这样，拿我们开心 哟。后来改成冰箱、彩电、沙发是吧？ 小张民警，严肃一点。 不是，到底丢什么？哪三大件？ 三大件，大衣。 听说大衣叫大件儿， 特别大那一件，都是那种大衣。您知道南方的冬天那是冷的不行了。 我们那大衣就从头到脚 都是泥的， 不是貂皮的吗？ 貂皮 不就改泥子的了？ 外边貂皮，里边泥子， 貂毛有那么一圈，貂毛、 貂绒。 你不知道现在小姑娘最喜欢那种吗？时尚帽子周边一圈都是毛，又长又密。不爱见人的时候，把这帽子往上一扬，两边一合，没有脸都是猫。 哎呦， 看着跟后脑勺似的。 流行， 这还流行呢。 哎，您不关心时尚啊？ 我确实不关心。那 这是我们的镇店三宝。 嚯！哎呦呀，我以为定海神针丢了。 我跟你说，一件您猜多少钱吧？ 多少钱？ 700多。 这店、啊、 可以吧？ 这店 了不得了， 也挣不了多少钱。镇店之宝才值700多，700多块钱。 好家伙， 这还是标价。这要真 甭羡慕， 谁羡慕你呀、啊？你是没见过好大衣。 我们苏州这儿没有那么冷，对不对？我们这平时大衣400多就卖，核算起来共损失了多少？ 3000、2000。 2000多块钱，我的天哪！ 怎么了？ 这生意没法做了。 你这店2000多块钱都赔不起啊？ 您这店是不是每天营业额超不过10块钱呀？ 超过了呀。 那你嚷嚷什么呀？ 咱们这个店百年老 店啊！我头回听说这毛大衣是百年老店， 这真正老大衣啊！ 你这报案吧，我们是很重视的，但你这种胡说，我们是实在不能接受。 镇静一下，镇静一下，我太伤心了， 你太伤心了，太伤心了， 一天就2000多没了，我天哪！ 我们还能帮你追回来呢。 民警小张，您呢？ 2100啊，您给追回来1980就行。 那102呢？ 你愿意补就补点， 我掏钱卖我了。 不是，这丢了以后我们得再进货呀，要这么丢下去老板非开了我不可。 好，你们这三宝还能续货呢。 说多少，最重要的还是找着丢音。 我觉得这个好查， 丢音 啊、 找着原因。哎， 对， 这个呀现在都有摄像头， 嗯， 一查一看就能逮着。 再找摄像头去。 提供一下，你们店里有没有摄像头啊？ 有 没有？调监控一看就知道。 您还真说着了，因为我们这三宝啊，我们这三大件放在店里，能没有摄像头吗？ 多谢我，这你们这三宝得拿摄像头都给罩住了， 妥妥的罩着那三件呢。我告诉您， 还是废了。 给您 什么都给我， 我整个把摄像头都拆了，给您。 不要摄像头啊！哎呦， 我要摄像头里内存的东西，我要拆摄像头干嘛？是， 就要照你这个现在就这水平啊， 这三宝还得丢。 对，现在才丢东西，简直是你的幸运。 老板装的又不是我装的，你说我就是一打工的是吧？ 对， 那你不能偷着摄像头啊？ 哎， 你来的不在这儿了吗？这不这俩人吗？一男一女。 他俩来我还记着呢。 哦， 他们不是闲逛的吗？还试穿了几次 啊。啊，你知道他们是闲逛的？ 呵， 什么事儿啊？ 您看清清楚楚的、 啊、对呀、啊、 大衣装包里带走了。 就是， 哎，愣没看见你。 你们老板雇你看电影瞎心了。 哎，那么大一个毛衣服装包里带走，你没看见？ 镇店三宝，这三宝当着你面丢都不知道。 那天来的客人特别的多，我就忙活这边这个了。 问题是你不这三宝应该加强管理啊， 整个连你算上就仨人，你说那人多在哪儿呢？ 在那个角呢。 哎，这还有盲区，有死角。 哎， 他们试衣服，我这不也是被他们调虎离山了吗？ 你是那意思他们团伙啊？ 我的意思我是虎。 哎呦，谁问你了？ 不不，他也是虎， 太能虎了。 可是我们这个三大件都有那个磁感应器呀、啊。这要一出门就应该在门口就被截获呀，起码会发出警报提醒我呀，我现在就可以三拳两脚 像猫虎打死 揣自己啊，丢东西。 不是三拳两脚把这个嫌犯就摁那儿了呀。 他到底为什么没响啊？ 您看见没有？ 怎么了？ 您看的不细啊。这他们用了一种什么布，您看没有？蒙上了。 哦， 蒙上了， 蒙起盖顶。 您说拿什么布蒙的？ 我哪知道拿什么布蒙的， 那怎么不响呢？过这门镜头。 哎呦喂，你这镜头当然你只有视频没有声音呐。 哎，警察同志，我想问问现在有什么布是可以逃过这个防盗门的扫描啊？ 我这不给你查的吗？我上网查呢。什么布能够逃过扫描啊？你看这不有吗？说的这叫什么布？格子布。你考我呢？ 格子布什么原理啊？ 格子布就是把那个磁给它削断了呗，磁场给它切断了。 其实这个原理我觉得很清楚，人家说了，就说为什么这个能防盗呢？它这磁扣里面啊有一个线圈，磁性的物体靠近， 靠磁场感应。 您知道这磁扣的原理吧？ 知道啊。 它是怎么回事呢？ 靠着磁场感应切割磁力线，打那一过，磁场被打破了之后就发生警报了。 哎呀， 你是不是才发现警察比你知道多呀？ 要不是您是警察呢？ 没听说，我会这我就是警察了。 真是啊，人民警察爱人民， 搁这不合适。 你真是我们 行了，赶紧抓贼吧。 卫士啊， 行，卫士，卫士， 先把这三大件怎么丢的找着诱因，完找着犯罪嫌疑人，把他绳之以法，防微杜渐，行不行？这位同志，你清醒清醒。 哎哎，咱们快行动吧。 呵，这会儿你有逼命了啊！ 警察同志 啊， 也过了一个月了，这个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早解决了，就是找不着你电话，不知道你跟哪儿住。 哎呦喂，你这心太大了，这位同志，你这三大件丢了，人家都疯了。你这好过一个月才过的，度假去了？ 我们找着都半个多月了， 忙啊，有点忙。 你不是穷忙什么呢？ 犯罪嫌疑人我们也逮着了。 哦，是吗？ 啊、是一对90后的情侣，他们是啊，在网上跟人家私人定制。拿你们的这些货的照片发在网上去，人家定哪个他们就偷哪个，就你们这三大件被别人盯上了。 你看，要不说我们这三大件好呢，那么多衣服他不点。 行了行了行了、 这个、 别废话了，认领一件啊， 还得进货。 这个是不是转交的工商，你再让他绳之以法吧。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苏州的民警接到一家服装店的报警，店员称店内的三件大衣被盗，每一件有700多元，核算共损失2000多元。开始民警只是当成一件普通的盗窃案，然而在调取监控后发现，拿走店里大衣的是一男一女。当天呢，两个人在店内先是闲逛，随后又试穿几件大衣，但接下来他们却堂而皇之的把大衣装在包里带走了。为什么出门的时候防盗警报没有响？那是因为他们用了一种隔磁布逃过了店铺的防盗门扫描。 除此之外呢，嫌疑人还通过这个网上直播的方式，每次在作案前都会问网友想要什么，网友说出想要什么，他们就去偷什么。哎，这属于私人定偷。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将偷来的衣服发给网友就有160多单，而且每次呢在一个地方做完之后就会迅速的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截止目前为止，已经流窜了20多个城市作案了。目前警方已经以盗窃罪对二人采取了强制措施。该 得知事件经过的街坊纷纷开玩笑，我要定制一个手铐，哎，你也帮我偷一下吧。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大磊啊，有一个前女友啊，有一次那前女友问大磊，为什么咱们俩好以后你就不送我花了呢？大磊那天也是有点得意洋洋啊，怎么说这么一句话，你见过钓上来的鱼还喂鱼饵的吗？这女友一听，好你王大磊，我今天不跟你吵天翻地覆啊，大磊啦啦啦啦啦吵了一晚上，大磊也认了怂。第二天我们听到这件事儿，都安慰大磊，哎，没事没事，就是多少命不好吧，是吧？没想到钓鱼钓上了一条鳄鱼。那天呢，一小柱问一女同事，曾经的女同事啊，为什么你们女生都喜欢油腔滑调的男人，而不喜欢我这种憨厚的男人呢？女同事呢微微一笑，因为你不解风情啊。啊，我哪里不解风情了？好，那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我跟你仔细说说。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给我把话说清楚了。 那殷小柱啊，就是以为生活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现实却是鼠整猫，羊耍狼，俩熊玩死光头强。不是我们不坚强，而是世界太疯狂啊。 猪飞掉河里了，哎呦，上不来下不去，喊救命啊救命啊。呵，这好多人啊就准备往水里跳，打算把周飞捞上来。就在这时候，英小柱在边上喊，嘿，都不用跳不用跳，我就彭飞那是看我的。哎，转过身冲河里大喊，三缺一。就看这时候周飞打水里站起来了，哎，等会儿我来了。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 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3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一勺烩， 二大商场，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周水，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快乐大街酒吧里。干嘛呢？ 睡觉呢。 哎，大雷你也在啊？ 大雷也睡觉呢。 哎呦， 哎，这是我酒吧啊，怎么又跑里面睡觉来了？起来 不是， 穿 快点， 穿 快点， 你让我出来你让我穿上，你一定要说清楚 怎么回事、啊、 穿上怎么回事？ 你把袜子穿上，凉。 想多了，你以为呢？ 你说清楚了。 感冒了都，你听这声音嗓子有点哑巴。 没有。 呼得慌，吃了好多天消炎药吧？ 没有，我最近正练配音呢。 是吧？ 你看我这个低沉的这个低声部。 行，既然你们都晃悠醒了，咱们就说说啊。 晃悠醒了， 你都是那瓶子。 你们俩觉得这个是上午领证下午离婚的多，还是上午离婚下午领证的多？ 先说清楚了。 我听说。 大雷，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哎，上午领证下午离婚的多，还是上午离婚下午领证的都多？还是上午离婚？ 多是什么意思？ 还是上午离婚下午领证的多？其实说白了就是先结婚再离婚的多，还是先离婚马上就结婚的更多？ 他不离婚怎么结的婚呢？ 那叫重婚。 就谁的速度更快？我的意思是， 那应该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有这个要结婚的这个念头，他绝不会跟前面那离婚，对吧？ 哎， 这个很多电视剧情节都演了， 对对对， 没有这小三逼着他要非跟那个离婚呢、 哎， 他绝不会离。 但我跟你说，就算他是马上离婚了，也不会拉小三立马就进入婚姻的殿堂，这件事儿就很少见，反而是说俩人领证了，但是回去一过哈，中午饭就先打一架，下午谁洗碗又打一架，到晚上就想这日子真没法过了，离吧。 下午为什么要洗碗？ 中午那饭。 对啊， 下午洗。 哦，都不爱洗，俩人打。所以你说哪个更快？ 哦，你那意思就是 闪离 的快。 对，特别是像这个85后90啊什么这样孩子比较冲动。 哪个年代都有这样人。就是 好像你父母那辈儿要好点。 对，我父母那辈儿他这个手续比较麻烦。你真说发现不合适也得转天再离， 而且街坊邻居会议论， 介绍信不好开。 没错，单位的领导啊同事全都知道。 小花一听这是过来人，你知道吗？ 倍儿明白。 我记得小时候你爸你妈在工厂门口 离过是怎么着啊？ 打架。 我爸要离婚那阵儿你赶上了是怎么着？ 他看得真真的。 不是都这么说，说大磊爸妈虽然是打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但是感情非常好。当然了，也是有幸有了王大磊。 很难， 没听说 这你父母是、哎、 生一孩子叫有幸， 你父母是晚婚， 就是促进了他们 大了， 那叫不易，那不能叫有幸，你知道吗？ 促进了他们感情， 典型的用词不当，我跟你说。 所以呢，现在的年轻人就没有这么多负担，他上午可能离婚，他下午就带新人就进这个民政局了， 又离一回， 不结婚去了。 这个法律上有重婚， 没有 结婚罪，但没有重离是离不了的。 是， 你离两次是不行的，你知道吧？ 就在咱们隔壁胡同， 哪有这事儿啊？ 我刚说完啊。 你反应有点超前，他反应有点滞后，话呀不在一个节奏上。 你俩说隔壁胡同哪家是吧？ 对呀、啊，是大磊他们家吗？ 就是，哎，你搭档李云飞他们家隔壁那家。 等会儿，不是我搭档李云飞， 就是李云飞他们家 隔壁， 那就是李云飞他们 家。怎么又回来了吗？ 跑不了了。 嗯、就那小分头吧，那个 小分头多了，小分头。 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儿对你的这个刺激比较大？ 凭什么？对，等会儿， 哎，人都接了又离了，你还没接上过一回。 你也等会儿，我这听着都不对了，这个我 人离了，马上下午又有证。 对，人就跟存钱罐似的续着，去了一个来一个，去了一个来一个。 这在于 你那存钱罐， 哎，脆了都没人捡。 我捡了脆的存钱罐。 哎，二位啊。不是大磊，咱不能这样啊！ 是， 他可先损完你， 又损你， 然后开始损我。 对，我也觉得看不下去了。 那咱俩 我跟着他一块儿， 那么缺德呢？那么缺德呢？ 哎，所以你们是不是觉得现在的社会宽容度变得高一些了？ 我认为啊，现在大家伙都忙，说别人闲话人少。 哎，对对对， 对吧？ 我也懂，就是现在真正关心这个事儿本身的只有自己。 对， 别人其实都不关心。 对，你爱怎么过你怎么过，嗯嗯，你说你非要 提 哈。我估计这里难过的只有叶鹏。 我又怎么了？我他又没跟我离婚。 谁都希望找一个长期的永久的 一份感情永恒。 是俩人过好日子嘛？这结婚离婚的速度比百米冲刺还快。咱虽然没工夫搭理人家这事儿啊，人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他自己来讲呢，他不是也浪费时间吗？ 我跟你说，知道为什么吗？ 嗯， 先有了年轻女子要跟他结婚，所以才跟他前面那个女友离婚。如果没有后边那个年轻女子要跟他结婚，他绝不会跟前妻要离婚。 他也不知啊， 是这个后边那个年轻的女子，我要绕在里头是吧？ 哎，大磊，不要净说人家年轻的女子怎么样，年轻的女子怎么样？换到是你， 你别说年轻那俩字，年轻俩字他听你他难受，你知道吗？ 谁难受？谁难受？ 给人年轻女子都离一回， 我这怎么看呢？ 还没嫁出去。 嫁不出去。 其实现在大家的婚恋观相对来讲很开放了，也很进化了。对于 进化，你到时候你看我这个怎么叫进化了？ 对， 开放我理解。 比三妻四妾那会儿进化了吧？ 比什么？ 三妻四妾 那叫进步了。 啊，对对，进步。这 又用词不当，你说 天天的用词不当。 恐怕二位是无法抗拒"年轻女子"这四个字了吧？ 谁说的？ 也分什么样儿。我跟你说，你倒退十年，我们也觉得你不怎么样。 哎，我觉得。对了，我就说，如果这个年轻女子长得非常之漂亮，工作能力也不错，跟你爱吃的都一样，爱玩的差不多， 跟我作息也差不多， 对，什么都好，你哪儿看都顺眼，就唯有一点，脾气稍大了一点，这样你们二位能接受这个女子啊，这个年轻的女子吗？ 那得看脾气够多大了，是不是？ 那是你 啊， 我就接受，谁还不得有点缺点？这人你看，其他已经都没有缺点了。再让他形容就已经成 天仙， 所以呢，我认为呢，脾气大点，仙女脾气都大。 哦 哦， 那这个脾气大到什么程度，你没什么限制，大磊都扛了。 对呀， 伺候你 怕媳妇儿，其中有一条就叫这个模样怕， 啊、 就长太好了，你就怕人家，很正常嘛。 哦、就多少说话稍微不那么客气，嘛呢？出去。 对，你说这 嫌你， 这叫什么？这不叫撒娇吗？ 哦、 他不对谁跟谁这样吧？这就行了，对不对？ 哦， 你说你都长成这样，你还挑什么呀？ 那稍微有点比较心也没事啊，这种次等，你看隔壁老王，你看人家厂子老张， 到底是隔壁老王工厂老张啊， 我还有厂子老张啊， 街道老徐是不是 这么年轻貌美的感觉，还待业街道老徐， 街道老徐 这说话老点 拿别人来刺疼你，这你能接受吗？ 你全能接受啊， 他希望我进步嘛，这不是，这是帮助我呀。 啊， 如果说有时候当众没给你台阶儿，让你下不来台， 又不是外人、啊，这显得我跟我媳妇关系好， 啊、这显得近了。 哎， 当时说你瞧这背面儿， 你看，哎，我憨厚这么一笑， 这是你憨厚一笑。 下面这事儿你们来听听啊，这是我在社会现场里看到的一个新闻，社会现场。 下场，这个下回就别录了。 咱这脚刹车做的。 反正开车不就这性格吗？ 忒慢、 嗯！哎呦呦呦呦呦！你别老说， 我喝水呢，你踩什么刹车呀？ 你老配合我， 快快快 快快！哎呦！ 嘿嘿嘿嘿嘿嘿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嘿！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是你看着点啊！ 走神了。 这这么宽的马路就咱两辆车，你还追我尾，你这个太不像话了。 不是，我这比着你走的， 说你不是故意的我都不一定相信。 不是，在大哥我错了，我就是确实没注意。 谁错了？你跟谁说错了？ 不是我， 你过来，你凭什么跟他说错了呀？ 这本来就是我错了呀。我 他先前面磨磨唧唧的，干嘛说错呀？ 我这开人后边没注意，我走神了，我就看你了。 哪儿就嫌你错了？你怎么那么爱认错呀？有没有骨气啊？是不是个男人啊？他 太窝囊了。你先这边去。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您先别 爸爸，你先等，等会儿我。您这说 咬你了呀？嫌你啊？ 嘿，不是 没事，大哥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我没有他这样的， 我 这来劝架了，好不好？ 我 你劝什么？就你惹的事儿， 就是横。 我惹的事儿。 别，我惹事儿。 谁惹的谁呀？ 就别 至于吗？ 干嘛？不， 这人哪来的？ 这我女朋友。 这是你女朋友？ 不认识了吧？ 不是， 等会儿，不认识了吧？ 我认识 、 啊、兄弟，我以前也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我不是说瞎话。 我怎么听着那么像瞎话？ 这姑娘没有那么栽赃的啊。 我说什么了？ 你就说不认识了吧。 你想多了吧？ 是我想多了，是他想多了。现在我可没多想。 我说老公，他什么意思？这是对我啊，上来就给我来这个，这可这不是。 我怎么听着你对他什么意思？ 这眼神我看发飘啊。 别 兄弟、啊 我好看，你也不能这样吧。 哎呦喂，兄弟，我跟你说啊，兄弟你带人走，我错了行吗？ 不是大哥，要跟我、 你看没有、他错了，你认什么错？你认什么错？ 哎呦 瞧你们俩这窝囊样。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现场。那么刚才大家看到了啊，这个男子带女友呢开车，结果追尾了。男子现场赶忙向对方承认是自己的过失，没想到不懂交法的女友却嫌男友太窝囊，当场发飙。我们刚才这个片段呢只放了一小部分啊，咱们只看到他对男友大骂，其实这姑娘还上前把劝阻的前车车主推倒在地呢。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大哥，我错了。 大家还想再看一遍吗？ 不想了， 不想了。 我们还是采访一下现场的一些群众吧。你好，这位街坊 啊， 您看这样这个女友挺厉害的，您能接受她吗？ 我能接受。我没女朋友，什么样都行。 您今年 67。 民警闻讯过来劝解，那么这个所谓的窝囊的男友呢，赔偿了前车车主300元车辆损失，而前车车主呢，表示自己是被他女友推倒的，手掌有擦伤，所以呢，民警进一步调解，又赔了100块钱的医疗费。您看，就这么件小事儿， 400没了， 俩人也分了， 又损失了不少。 但男子送女友的金戒指却没有要回来， 那就1000多了。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来，别睡觉。 哎呀，冬天嘛，不睡觉干嘛呀？你看那动物到冬天都睡觉。 你就是那动物。 你不是动物， 你是那企鹅。 你是那企鹅。 企鹅不冬眠。 哎，你们幼稚不幼稚啊？两个奔40的人在这儿，你是熊，你是企鹅， 谁 奔40？ 你倒真会往上滑了。 早过晚过不都得过吗？ 你这一个奔80的人了，你还有这么大精力？ 早过晚过不都得过吗？是吧？ 是啊。其实你们有没有觉得冬天起床比夏天要难多了？ 哪个季节起床都很难。 不，我夏天好一点，夏天它热呀，自动就睡不着， 实在是睡不着了， 就起来了。 那你不开空调？ 开空调也不行，吹的嗖的往腾腾就起来了 啊！ 冬天不是冬天， 冬天有被窝，你懂被窝里面被你暖出来的那种状态吗？ 哎呦， 就说明他们家没暖气。 反正冬天不好起。 冬天有种什么舒服的感觉呢？就是冬天咱们北方阳光好。叶鹏妈妈呢？哎，看今天天儿真不错，得把叶鹏这7-8年没怎么拿出来的被子晒晒吧。 10000没晒 了，当时是成块了，你打打摔摔，你还 那还要都成块了，铺地瓷砖了是吧？ 这棉花是死性点，但是他妈不放弃啊，拿出小竹棍把这个被子晾外边，啪啪啪啪， 竹棍折了。 这个阳光是，你怎么知道的？ 夜房天天睡砧板， 打了这个阳光下呀，哎呀，这个升腾出一种烟气雾气， 仔细闻还有味儿呢， 这就是雾霾呀。我觉得呀， 我 应该北京应该先把你禁了， 就我这8年的被我闹的是吧？ 底下那老太太，老和尚， 你们的孩子 晒被我大勇。哎呀，就这弄完了以后，这被我喧腾了， 喧腾了， 馒头， 这被窝用喧腾来形容， 好被窝，好棉花，你懂的吧？ 蓬松了， 蓬松柔软。这个时候拿过来这个被子啊，又有点阳光的味道，喧喧腾腾的。然后呢，往这个叶鹏的这个床上那么一撂，哎，这是叶鹏回家了， 锅儿一躺， 回去一进屋就闻出味儿不对，这个房间有阳光的味道了。 嚯， 我是那地耗子，我跟地底下住了80多年了，是吧？ 往里一躺忒舒服了，就不爱出去，就这个被子完全把你这个整个人给团团的是围住。 这好像是个发宝吧， 团团围住，我收了。 哎，你在床上咕噜咕噜咕，快往这儿， 我还床上咕噜咕噜咕噜， 越裹越紧，越裹越紧，然后喊师哥来救命啊。 你我凭什么喊师哥呀？ 这西游记里有这情节，喊大师兄快来救我， 就这么舒服， 还舒服， 这你就不容易起床了呀， 根本就不起。 哎，我听说了，你是不是送了一个什么辞职信啊？ 哎，我刚给我们老板弄一辞职信， 是吧？你们老板这事儿可找你妈呀。 我没听说辞职还得找妈呢， 正好老板和他妈妈呢旧相识。 啊，停， 就非得旧相识 啊， 旧相识的关系不一般的。这老板为什么用叶鹏，我明白了，因为旧相识。 不是，老板不是咱以前老街坊吗？跟你妈也旧相识。 哦，全饶进去喽。 那叫老街坊，没有用旧相识来形容的。 越描越黑。 跟你妈认识就说了，叶鹏这孩子呀，还是得增加意志力啊。 意志力， 这个，既然是上班了，是不是也上那么长时间班了，就不能够说对自己要求太放松。你看23个工作日，他迟到17天，天天都说自己起不来，最后干脆辞职了。告诉这辞职信是这么写的：冬天太冷，这个还得省省， 还得省省。您念错了，你还得醒醒。 啊，对。串行了，冬天太冷，早上不醒，非得上班，还得省省， 还得省省，也不知道省什么啊。 最后说，先冬眠了， 冬眠了， 我还是那熊。 我呢，当时在辞职信上，我也是批复了，懂你， 懂你那意思，就同意了呗。 但是我实际上来说呢，我是觉得这个 是不乐意，是吧？还是舍不得， 这太任性了，这孩子，家里得加强管教。啊，继而呢又说了一下，说你上学的时候就一直是意志力不强。 你先等会儿， 这个老相识对你很了解。 这老相识跟我妈联系了，估计得30年了。 我现在很关心你跟老相识是什么关系。 记住啊，当时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叶鹏就请假为女朋友过生日。 您了解真细致。 那时候我还是在学校里当这个教导主任。 你等会儿，这老相识。到哪儿就被叶鹏送到哪儿去，就是说没有老相识，叶鹏进不去。叶鹏，你的成长全靠老相识了，你的关怀还是蛮 备至的， 蛮殷切的吧？啊。 刚才我们虽然拿这个叶鹏打岔说了个事儿，但是呢，真实的生活中确实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您像那个最任性的辞职信，确实是因为有一姑娘在长沙一个广告公司做文案，她也的的确确是23天的工作日里面啊，迟到了17天，原因就是冬天太冷起不来，先冬眠了。那部门负责人没办法，也只好批复懂你。但是呢，经理也说，现在是不是有些年轻人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呢？我表示无语。那么说到上大学时候请假为朋友过生日的这个事儿呢，也是一个真事儿。湖南女子学院文学与传媒系文秘专业的一名大四女同学发给他们老师这么一个短信：亲爱的易哥，这易哥是老师的爱称，明天我非常想上你的课，但是男朋友过生日，异地恋也是很辛苦的，望老师成全我一次。老师回复：去吧，抓住爱情。那么老师也说了，不管是事假还是病假，严格意义上都必须按程序执行，如果只是缺席一两节课，不违反大的原则下，任何老师倒是有一定权利。这位老师说了，可能有欠妥的方面，不过呢，以后会更加注重了解和践行学校的管理制度，作为年轻教师也应该更加正确地引导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之间掌握的平衡。那么其他班的同学当然是非常羡慕了，你看这班的同学这么说：我们老师别说男朋友生日了，就算男朋友忌日也不会批假的。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